我越来越急切地想了解爸爸生前的工作。打开他的电脑，查看他的文章讲稿、视频记录。爸爸在成宁法院工作的时候，有几段他调研青年法官的视频，吸引了我。 哎，景峰啊，你43岁就想辞职了？ 在法院干够了， 理由呢？ 晋级没希望，连副科待遇都弄不到。